嗨，大家好，我是康。 Hello，我是钟杰。 嗨，我是大饼。 年假大家有就是有什么活动吗？快结束了，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端午连假 ，Let's say。 没错，今天6月28号，下礼拜就7月了。 对，好快。我们连假就是上次讲的去那个豪华大露营，后来去住了小木屋，因为实在太废了，不想去搞那些有的没有的活动，就是搭营啊什么，累死，太热了，所以就后来就走一个懒废路线，住了小木屋，对，有冷气吹。 你们跟住个民宿住有什么差别？ 就差不多，但是要自己煮饭，因为那边很偏僻，这样子，对。只是有一个自吹而已，就其他都没有，其他都跟民宿差不多，就很轻松啊，就是一直睡觉，然后醒来就没事干的。就是 你们没有玩个一起玩， 就是有玩桌游啊，然后喝喝酒聊聊天这样子，就是很轻松，然后网络很烂，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在上网什么的。对， 那大饼去哪玩？ 我就是连假前两天回家，然后回乡下看看陪陪家人，就基本上，然后那个接下来就回台北了。其实就休息一下，准备要下礼拜上班了。 对，明天就要上班了。Oh my god， 快要受不了，疯掉，好烦哦！ 很多次吗？ 也不是很多事，就是觉得好想继续耍废。 还好吧，你没有到耍废， 就是好想要继续，就是无所事事这样。哎呦，好 panic 哦！ 哦，所以你去干嘛？ 我 他是回乡下没？你刚刚在听啊？ 我说回乡下吗？ 什么乡下？高雄又不是乡下。 我说我回奶奶家，我 奶 奶 家。 嗯， 哦。还有玩什么吗？ 嗯， 有就跟家人聚一聚，这样也没干嘛。 对啊，其实本来这种连假的时候，你就是回去看看长辈啊，不然其实像我们这种北漂族，你有什么时间可以好好回去陪陪家人？ 没错。 嗯，还好吧，还好。反正我都在台北。 在台北干嘛？ 在台北就健身房跟家里啊，也没去什么地方。 那么有六年假出游， 可是现在看新闻，就是国道什么都塞爆 了，哦，对， 然后风景区一定都是人，一定都是到处是人啊，这种时候你出去玩，对不对？而且我孤家寡人， 孤家寡人， 又没有什么女朋友还是老婆要带出去，一个人当然就自己怎样开心怎样过。 你要好好享受一个人时光啊，多出去走走，不然又被绑住了。 啊，我就在享受啊。 对啊。所以你一个人时光就是上健身房吗？ 嗯， 就对啊，先减肥，先瘦下来， 然后又变两个人的世界。 瘦回去年大概8、9月、10月那时候那样。 哇，你去那时候真的身材状况很不错哎。 对啊， 还不够，还不够。松懈， 你就是教女朋友就松懈啦， 肉也松了。 以后不会了，以后不会了， 肉也松了。 可是我觉得这样重练回来有比较 快吗？ 比较壮， 嗯， 就是力气啊什么。 其实应该会，因为你身体已经知道怎么样做是会帮助自己比较快的长肌肉跟减脂， 嗯， 所以重练是比较快 的，嗯 哼，稍微啦。 了解，明天就要上班啦，快要变周一症候群啦。 对啊，你是很有压力吗？ 我就是很多东西没有做完，本来想说连假要来看一下，就后来我完全不想看。真的， 你有听过一个叫做连假心理学吗？ 没有。这是什么东西？ 他其实是在说，就是其实很多人大家都会说，糟糕，好像连假结束啦，下周要开始忙了，然后你会开始就是变得很焦虑，就是啊，然后你又想到说我要1到5上班，然后周末才有天睡饱。其实本身是在 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是一个不好的讯息，因为其实他这样表示说其实你隐藏着你自己对工作的恐惧， 你知道你工作是个不快乐的，然后没有办法把事情好好做的，是很有压力的。 对 对，那其实这样的结果反而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它会去加速消耗你的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因为你会不断的在于就是说，哦，周一到周五好累，啊，周末而且要结束，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又遇到又好累， 对，又要进入下一轮很累的时间。 对啊，所以其实你如果你要改善中姐，如果你要改善你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你是要想办法把你的平日过得像假日一样，你要有，应该说你要在平日里面要有个周末感在。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会把工作带到假日或休息时间，然后变成假日也会很想，就是假日就会想工作的事情，所以就算我没有碰，可是我的脑子还是会有那些东西在。 其实你这样更惨，因为这样其实你的心理上完全没有获得一场真正的放松，你就觉得你好像随时随地被困在工作循环里面。 对，而且就你去玩乐的时候就很有那种 guilty 很罪恶的感觉， 对， 很可怕耶、欸、真的。 就我建议你说你其实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你生活的一些 小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在每一天加入一点点你在周末才会有的小乐趣。我们假设说比如说很多人会喜欢在周五下班跟朋友小酌一杯嘛，对不对？ 嗯，改成 平日某日。对，你可以在周间的时候，也就是比如说每天下班回到家就稍微喝点小酒。 嗯，就是过得像有点放松， 反应就是说，哦，好像我今天也在过假日这种感觉一样。 嗯，okay， 它会帮助你就是整个身体真的放松下来，让你更好去迎接工作上的一些困难。 哦，心理学家大 酷哦。哎，卡尔都没有这个问题是吗？ 没有。 你没有觉得明天要开始开工很干这样？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工作 loading 有点重， 他上班跟放假一样啊，哪有什么问题？ 哪有啊？ 他也 有 很干啊， 好好， 他就是会觉得就是要沟通很干啊什么的。 主管就坐我旁边的，压力很大。 有吧？不是上班都在滑 PT 开聊吗？ 什么滑 PT？ 没有啊，看一下新闻啊， 哦，追踪时事是吧？对不对？ 他看一下股票，看一下新闻啊。 对啊，都是要注意一下的嘛。这么有空的时候， 对，错过一个卖点，隔天你要是出什么事，你隔天才卖哪来的钱？ 出个卖点，人生要多工作两年吗？ 没有大饼那么重，不像大饼有那么多内心。 大饼就是狂啦， 可能我已经预计要工作60岁啦，不行了，人生好漫长哦。 就是礼拜一上班会觉得烦，这很正常。 对， 除非是你自己开公司。 嗯，哦，自己开公司就更没有假日了，太恐怖了。假日跟上班是一样， 啊，因为上班说到底就是你出卖你的时间给老板，给这间公司，然后他一定是觉得说你，也不是他觉得，事实上就是你贡献的比你得到的薪水多。而且是为别人贡献，意思就是说你在这间公司待了三年，这三年都是帮这间公司付出，帮助他成长，但是你自己能得到什么？你除了钱之外好像也 就要自己规划啦，有时候还是自己要得到东西就要靠自己有没有规划，或要不然就是真的是只是领一份薪水这样。 钱就是 最直接的啊。 对， 其实像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我觉得你蛮适合自己创业的， 啊。没有啊，大家都想创业，可是你创业的前提是你要确定你 成功啊。 你不要，也不要成功啊，就至少不要饿死或欠债。 毕竟还是有一些经济上要成功的必要。 那如果你创业只是创个饮料店或是卖鸡排的，那 就还好。 那好像只是换个工作而已，也不是你真的想做的事情。 其实不能这样讲，应该说你会开始替自己的事业负责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转变。 创业以后你就真的是没有什么休息什么，反正就是你那些都是你自己的生活。就如果你说你上班是为就是帮别人卖命，然后下班就是自己的时间，那如果你是老板的话，就是你把你的生活都给工作，就是你的生活就是你的那份事业 career 这样子。 就是还蛮不一样的心态。 对啊， 就老板的好处是他的风险比较高，可是他只要对自己负责就 对，没错。 啊，可能不一定啊，他如果上市的话，可能还要对股东负责。 对啊， 你想的太远了哦，连创业到上市这个距离也是很长的，不用想那么多。对， 很多啦，还要为股东负责啊，为员工负责啊。 就算不是股东，他可能跟亲戚朋友借钱，他也要 对啊，对啊，就是为一些投资人负责啊，很辛苦的。 其实， 然后，但是我，大兵讲， 应该说我的行业本身很容易接触到一些各式各样的老板嘛。 嗯嗯。 那其实老板他们当年有些时候会跟我们聊他们一些当年草创的一些经历。其实他们有些时候也不是说真的，好像万全准备或什么，有些也是就是为了糊一个口，然后希望 就是要出，就是不得不这样子，然后到最后 就是下去，他们就聊下去，就是认真做， 就是不得不这样子，就拼一把这样子的意思。 对，有很多人真的是像 这种，然后最后就是看时机机运了这样子。 跟你 可是这个 性 格偏差， 对啊，这是 会跟你聊天遇到的，就是成功的， 对啊， 没成功的根本就不可能， 这一定要样本。 对 啊， 一定的啦，就是多少人去，但是成功就是那么一点点人，没错。 应该说，至少这个的观察点不在于就是说他们成功与否，而是在于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就算是这些这么成功的人，他们的原始初衷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当然中间这么多人里面，一定会是大概死了八九成，甚至可能九成九，最后那些人才是你看到的这些台面上的老板。 嗯， 他们的初衷并没有跟那些另外九成九死掉的人不一样，他们也就是希望我要做一份事业，我想做，努力做。 大家的起头都一样啊，剩下也是看一些机缘跟一些刚好你有没有把那个机会抓住，有没有准备。 如果卡尔他你又想做，其实未尝不能好好思索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一定是要创什么业，重点是要找一件自己比较想做的事情。 对，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就是自己有兴趣愿意投入。对， 我现在想赚钱。 就是 这么讲的太笼统了，好不好？ 应该说，其实我一直以来，从大学以来，我都是走在这个金融相关的行业里面。我一直也都没有换过任何跑道，只有换过不同的银行，跟不同的 position， 但是基本上就是在金融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说，我是待得算开心的。 没错。 就像我知道我明天可能上班很多事情要做，其实累积了这么四天连假，因为很多客人有很多新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很享受它。对啊。 所以你现在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我觉得蛮开心的啊，所以其实我对于明天上班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压力耶，说真的。 哦， 是也还好，虽然我没有不是因为很开心， 我是觉得我的未知度太高，所以我会很害怕我无法达成。不过我最近就是有一步一步越来越稳，就是还 OK， 只是我的未知度就是太高，而且因为。就是科技这行最恐怖的就是要一直疯狂的补充自己的薪资，不然淘汰率很高。对，所以大家也很会利用一些空闲时间在看薪资，但是就当你没有去一直去，就是在你空档的时候一直去补，一直去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快要跟不上那种感觉，就会很明显，就特别的明显。所以就会，如果连假什么事都没有做，人就很害怕，就是明天就要开工，就浪费四天，很容易有这种感觉。对， 这样感觉要是没有升到管理职的话，很容易被那种刚毕业的取代。 对，因为他们毕业的这个 moment， 他们学到的东西一定是最新的。 对啊，人家刚从内部。 对，人家是从最新的世代走出。走到社会上，那 然后用最新的技术， 对他们用最新的，对，很容易你的竞争力就很不够，所以很危险。所以不管怎样都要一直提升自己，这样子。 其实这样也好啊，你就把每天可能看个新闻养成习惯就好了。 对啊，就是一直看一些文，就是小文章当成是习惯了。我也是会有这个习惯，慢慢有在养成。对。还蛮有趣的。 我们为了要今天能够言之有物的聊天，每次又很努力的看小新闻。 对，没错。 其实说真的，我在今天前也不懂什么是廉价心理学。 哎、欸，那个什么啊，你们连假都没有玩什么游戏哦？我们的游戏卡尔堂，游戏卡尔 几天？你就打一打 COD 而已啊，打个一两场就腻。 COD 是什么啊？叫 什么 ？Call of Duty 啊，就是那个枪战的 哦。 现代战争，好不重要，没有。哎、欸，你们都不玩游戏，然后要大饼就玩了嘛，就打 LO 而已。 大部分都打 LO 而已啊。 哎 ，COD 是 什么？决胜时刻吗？ 还是也一阵子没打？哦，对啊。 哎、欸，决胜时刻是那个什么？我记得它是什么？之前是那个重返德军总部的那个 base， 哎、欸，跟那个重返德军总部是类似的。 哦，不是啊，就是第一人称射击。 对啊，是第一人称射击啊！我小时候有玩那个《重返德军总部》，哎，超好玩的。 你是玩画质很差的一代吗？是 ，Yep。 那应该是非常小的时候。 对，就是很旧很旧， 应该是二十一世纪之前。 对对对对对，就是手机还没出的时候，手机还没出的时候。哎、欸，那时候就觉得那个还蛮好玩的了。 对，就是会。不知道，我觉得现在如果真的是回到过去的话，我应该都不想打游戏。现在如果哪一天真的像那个小说一样穿越到过去， 为什么？ 我应该完全不会想收游戏。 为什么？ 就是因为现在那个画面啊、游戏性啊、 oh, 什么都差很多。 对， 对啊。所以如果真的是，就是它进步的很快啊，跟硬体一样。 对，就是不管是在科技这种东西上，不管是产品技术跟研发，都一直速度进往上的速度都非常的快。 而且现在游戏制作规模跟以前也差很多。 对啊， 现在游戏是整个老密集产业。 对啊， 它可能有比较大的三 A 级的，就要几百个人，然后可能连续工作个一两年、两三年， 对， 然后才能做出来一个游戏。 对。 不像以前，就是可能 小游戏很多， 就是像他们那种戏骨车库创业那样子，四五年在车库里面做一做，然后可能半年一年就生出来，然后大家就可以玩。 毕竟是以前是开创期嘛，现在是属于有点像是以前的研究都是属于那种大型研究，就是可能有一个。很 brilliant 的那种 idea 冒出来，现在的研究都是属于见缝插针，就拿一个小东西还没有被研究才去尽量去精进它，现在就站在以前的那种基础上去做就不太一样。那卡尔最近有追什么新游戏吗？ 反正最近游戏有个比较有趣的新闻，就是上礼拜有出一个那个游戏叫最后生还者第二章。 嗯， 然后他第一章的时候是2013年出的，那时候就是大家给他的评价很好，主要是剧情这方面。因为他的故事主要是讲说，就是美国那边好像突然发生了一个，反正就是一个细菌感染啊，然后被感染到的人会变僵尸。 哦哦哦哦哦， 对，然后那个主角是一个，反正主角一个男的，他叫那个 Joe。然后他的小孩就死掉了，然后他一个人，他就剩他一个人在这个末世生存，然后他遇到一个小女孩，叫 Ellie。然后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到后来就是一起在这个世界冒险、挣扎、求生，然后有点发展出那种有点像父女的感情这样子。对，然后就大家看的觉得蛮感人的，就还蛮喜欢他的剧情的。 嗯， 然后最近好像改编成那个 HBO 的影集。 哦， 还做成影集哦？ 应该这一两年会上吧？对啊，现在应该在拍。 酷， 就是很像那个什么《恶灵古堡》啊。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恶灵古堡》比较是那种动作游戏的感觉。 嗯， 这个游戏它主要关注在那种角色之间的互动跟剧情。 嗯， 就是他们从一开始互相不信任、互相怀疑，到后面慢慢发展成就是信任对方，然后有种父女的羁绊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 因为他故事最后就有个很大的转折，就是说，因为那个小女孩她身上有抗体，她是唯一不会被咬到也不会变僵尸。 哦、oh, ， 他就不会被那个孢子感染 哦。Oh, 然后他们就在遇到一个机构叫萤火虫，他们说他们要这个女的来做实验，来研发疫苗。 嗯嗯嗯。 然后主角就说不要，谁管你？然后把他们全部干掉。 是这样吗？ 就是本来是就是要把那个小女孩当牺牲者去拯救世界，但是主角不愿意这样子，主角 是也不能拯救世界、啊。 对，就是 对 ，maybe 可以拯救世界，但主角就是对小女孩有感情，所以他不愿意，就是小女孩被牺牲。 其实这是比较站在玩家的立场、 啊，嗯， 就是你走到你跟着角色走完这一段，你也会觉得说， 因为你跟他就是一起度过这么多时间呢， 一起冒险。 对啊，谁管你哇？那管你拯救世界，我只要跟我在乎的人活下来就好了。对， 懂。 反正就是一个很反主流的一种剧情，然后但是又很深刻、很写实。 嗯， 对。 所以它只有一个结局是吗？ 对，它是单一路线。 嗯嗯嗯。 然后第二部是在今年，应该上礼拜、上上礼拜发售了吧？ 它是 PS 的游戏吗？ 对啊 ，PS 限定 啊，他现在是有接那个最新那个 PS 5吗 ？PS 5年底才出， 哦，所以他先出了，所以他是 PS 4的， 对他还是在 PS 4上。 嗯 ，OK OK， 对，然后我想一下哦，反正上礼拜应该是十几号的时候出了吧， 嗯， 所以算是上上礼拜还是上礼拜、 嗯哼哼？ 上礼拜是玩家玩得到， 嗯 哼， 但是媒体评价可能更早就出来了， 嗯、 但是。好像也差不多那一周就出来，但是比玩家玩到早。 嗯、 然后那时候一堆媒体都给十颗星的好评， 嗯哼， 就满分十分，他们都给十分。 嗯哼，评分的标准是什么啊？公 评分标准就媒体自己想给几分就给几分。 OK， 就像是影评一样，你知道吗？ 哦，就是我爽就好了。 对，我觉得他很烂，但是我觉得这个之后再讲。我觉得媒体给分、 嗯、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 嗯 嗯， 嗯。 然后重点是因为他在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就有一些泄露的资讯出来， 你说破梗吗？ 就说， 嗯 啊，大饼说什么？ 你说破梗是不是？ 对，就有里面的内部，听说是内部员工爆料，在那个 4chan 上面爆料，然后还有那个过场动画什么都有出来， 嗯哼， 然后那时候玩家就有爆炸一波。 爆炸是什么意思？很不爽。 因为他的剧情就是让大家很不爽，他的剧情。因为第二集从预告到之前的宣传，大家都觉得说应该是就是继续对父母冒险，对，他的时间是四年后，然后就是一样在这个末世里面去冒险生存这样子， 嗯嗯嗯。 但是他，然后大家看起来预告就是这种感觉， 嗯。实际上， 但是那个爆料的人就直接破梗，那时候还有很多人怀疑啊，说什么这只是爆料啊，大家不要被影响啊什么的。说虽然听看起来是这样，不过之后玩过才知道到底是不是那么烂啊。 嗯， 他、啊、就是说，就是反正那个就大家最喜欢的男主角，就是被遇到一个反派，就是他第一代的时候，他把那个研发疫苗那群人把他们全部杀光、 嗯， 然后他有个活下来的那个好像是医生还护士的女儿， 嗯， 然后他就变得超壮，他就是那种有点像是那种 肌肉女。 对， 筋肉人 叫 Abby， 然后他就拿高尔夫球杆，很残暴的把主角的头敲爆， 然后就直接这样开场了。 没有没有，那是大概开场了几个小时， oh, okay. 中间的剧情。 OK， 然后在那个女主角 Abby 面前把主角的头敲爆， 然后呢？ 啊、嗯， 好诡异、哦。 后来后半段好像你还要那个玩这个反派。 你要扮演反派哦？ 对，反正就是男主角就是在被很残暴的杀死 了，嗯， 然后后面还强迫玩家，就是后半段的游戏大概十几个小时， 嗯， 就是你要玩这个筋肉女， 玩筋肉女，所以筋肉女是玩家， 是这样吗？ 他就变成就是你强迫玩家要操纵这个角色。 干，我不想操纵这个角色也不行哦。 不行不行，这是游戏安排，因为这个游戏是单一主线剧情。 好崩溃哦。 所以如果对啊，所以如果你是很对角色感情很深的话，你就会有点受不了。但这个其实也还好，因为如果你剧情什么有描写好，搞不好玩家还是可以带入。 嗯。然后呢？ 反正最后的结局就是那个主 AD 跟那个 AB 决斗 哦， oh. 就那个小女孩跟那个金肉女决斗。 啊，你操控的是 AB 还是 AD？AB。然后你要跟 AD 决斗吗？ 对，反正我现在讲的就是四叔后的事情，反正很多玩家玩到，算了，我照顺序讲哦，反正之前的四叔就是这些，就是，然后玩家就很崩溃，然后大家就受不了，开始骂，然后很多人就是一些始终粉丝啊，就跳出来说啊，这个泄露剧情就是不对，不管你泄露的对不对什么的，然后很多媒体也在指责说什么这样子泄露对游戏产业很不好啊， 肯定的， 肯定的， 因为反正就是到后面就是游戏。反正这游戏你们也知道嘛，就像电影一样，一定会让媒体先看到，然后发一些评价，然后媒体都给十分十分，反正就是那些媒体工商省看到几乎都是一片叫好， 对，为何越来越不懂， 然后反正大家看到玩家看到说，哎，搞不好没有我们想那么差，就是这个游戏应该没那么烂，然后那些当初之前看到剧透就开始骂的那些人，你们现在就被打脸什么，就很开心，对啊， yeah. 然后本来很多人要退预购，还说，那感觉还是可以买。结果 我知道那时候好像那个媒体讯息一出来之后，好像就有很多新闻，什么就是大爆红这样子。 他们 对对对， 公关公司什么，他们都要带一波， 对大爆红， 因为游戏要开始卖了嘛，总是要炒作宣传一下。 对对对， 然后就后来玩家玩到了。就发现好像真的剧透完全没讲错，对，就剧透完全真的，而且最后那个主角那个 Ellie 跟 Abby 决斗，然后就是那个最后 Ellie 本来要还有机会把 Abby 打死，但是他后来他选择原谅，你没办法把他打死，你只能原谅他， 所以你是操控 Ellie 打 Abby 这样子， 就是你最后操控 Abby 跟 Abby。你最后操纵反派跟主角打，但是最后你不能，反正最后就是主角赢了，但是你也不能， 你不能把反派杀死，你怎么样都不能把他杀死就对了。OK， 对啊，而且你还被他咬掉两根手指， 好傻眼。 就本来那个就他有教那个 AD 弹吉他，所以他心情不好或是想干嘛的时候，他就弹吉他，这是他一个小消遣。因为那个时代也没电脑，也没游戏什么的。所以他就两只手指被咬掉。然后他就很难过，然后他就原谅他要走了。然后回去的时候想弹吉他，发现少两根手指没办法弹。 天哪，这什么烂东西啊！ 玩家就很崩溃，然后 很不畅快。 对，就是，然后反正制作人就说，这就是他想要的，他就是。大家要学会原谅，复仇是没有意义的。 哦， 什么什么的，然后说，然后那时候很多玩家在抗议啊，在不爽，还有说你们讨厌这个游戏，只是因为你们讨厌这些同志元素，讨厌这些 LGBT 元素，所以你们只是歧视而已。 什么东西啊，越来越怪异了。 反正因为他这一代，他就放了很多那种同志的。元素进去啊，像是主角 Ellie 他是那个一个女同性恋 哦， 然后他有一个喜欢的伴侣也是女生 哦， 但是剧情很混乱啊，就是他喜欢的对象好像后来跟其他男生搞到怀孕，对，所以他就是掺杂很多这种 LGBT 元素，然后那个女主角反派的女主角她也是练得很壮。就是很违反一些大家对一些游戏女主角的一些看法。 了解。 因为之前其他游戏女主角都是做的比较漂亮啊，身材很好啊，脸很正啊。 对对对对对。 对，他们就不要，他们就是要刻意做一个这样的角色，一个很壮的女生。 这是故意的吗？ 应该是吧，就是剧情都是人写的啊，一定是故意写的、啊。然后。反正中间还有一段，你会看到那个很壮的女主角在做爱的画面 啊？什么？ 然后大家感觉非常不舒服。哦，对，反正他的剧情就让大家没办法接受。然后，但是他不知道，其实这种时候，我觉得，哎，是制作人可能要出来道个歉之类的，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就是一直死不认错，然后一直说是玩家故意在闹还是怎样怎样的。 可是我觉得他有点搞错那个 target 欸，就是他应该本来是他本我觉得他 他应该是要卖给就是第一期很喜欢第一期故事的玩家，可是第一期故事玩家根本就不喜欢他们第二期这样搞啊，他到底在干嘛？ 而且角色的个性都变得很奇怪， 啊、 因为本来那个Joe他在第一期他是一个非常谨慎、非常小心的，是很多疑的一个角色。 嗯， 但是他被杀死的时候，他是就是傻不隆咚的直接在那边自爆姓名，他完全没有反抗就被单方面的打死， 不太正常。 啊、他其实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然后很多疑的一个角色， 强迫被刺死。 对，就感觉就是。玩家玩到这边，感觉就是我就是编剧要他死。对啊，因为很多电影或是一些游戏，其实你要让个角色挂掉还怎样，有很多方式来铺陈，来让大家可以带入。但是这个方式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只是想要把他打死而已。 OK。 然后这个玩游戏的评价在玩家跟媒体就差非常多。 嗯、 因为开放玩家评价之后。他嘛，好像有个网站叫那个 Metacritic， 像是一些影集或电影或是游戏，大家都在这边评价。所以那个本来好像17号、18号媒体评价都是10分、9分，然后玩家评价就越冲上去洗到3点多分。 嗯哼， 3点多、4点多分，就是这个落差是很大，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就是玩家不喜欢这样的剧情。 但是还是很多人玩了，是吗？就是被骗到去玩这样子。 最终还是回归到玩家真实的感受吧，不然你媒体写再高分有什么用？玩家不花钱买， 对、啊， 也是没有办法。 就是也不是说你要讨好玩家，但是就是你这个让原本喜欢这个游戏的人这么不爽，那就是有问题嘛？你这个做成这样就是有问题啊！ 就感觉有点被骗的感觉、 啊， 而且又没有办法、 啊。 这种东西好像又没有办法说，就是比较早可以接受一些讯息，让。玩家可以选择，可恶、欸！ 所以大家后来就觉得说，幸好有人剧透，是他剧透的，大家都感谢他 剧透的赞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不知道，因为你想要放这些平权啊，放这些什么东西议题进来， 对， 也不是不好，但是玩家不 care 啊。 嗯， 好像就是你觉得说，这群玩家很需要被教育，他们需要学会什么是复仇是不好的，他们需要学会尊重那个同性恋，尊重有 LGBT， 但其实也没有，玩家根本就没管这些事啊，他们只是想玩一个好玩的游戏，想要看一个好的剧情而已。 嗯嗯嗯。 然后你强迫植入这些东西， 嗯哼， 就其实不止游戏，就是这几年在我觉得各种媒体平台这种事情都很明显，像是不久最近的影集或电影，好像都要有个同性恋角色。 对，好像就是那些政治正确的东西。 对，但其实这些就完全没必要啊，或者是一个原著这个角色本来是白人，然后到电影变黑人， 强制。 对，但是没有看。对啊，他这种事大家也不会说什么，你只要演技好就好，只是有点脱戏。 嗯。 但是如果你黑人变白人，这个大家就不爽了。 嗯。有时候没有必要这样子， 对啊，或者一个角色忽然变同性恋，被强迫改变性向，就是不知道哎、欸，而且我不知道他们是想干嘛，就是你卖的客群他们也不吃这一套，然后你就硬要逼大家吃你做出来的这坨东西，有点这种感觉啦，就是有点偏离他主要的客群了。 哦， 对啊，我觉得还是要服务你的基本客群吧。 对啊， 对，就是你就商业赛来讲，这个也不是很成功，然后就玩家感受上来讲也不是很好。 嗯， 那可能就是只能说最近可能这些左派的这些 政治正确的一些角度 声望跟势力越来越大。 嗯，真的， 你记得看过新闻吗？今天还是昨天，就是那个海巡署 po 一个那个文， 嗯哼， 就是叫大家说要注意小孩。 嗯哼， 因为他之前不是有就是那个爸妈好像没有注意小孩，然后小孩淹死嘛。 对，很多。 然后他就海巡署就发一个图吧，就是类似那种长辈图。 哦，对，什么 母亲、就是、安静， 什么母亲滑手机什么的。 对对对，你有看到？ 对对对。 然后就有人说为什么只有母亲，这样是什么刻板印象？然后什么什么的，他们就听话加一个爸爸。然后就有人回说啊，你这样讲，搞不好那个是那个啊，搞不好他是变性的那个 变性的爸爸， 他就说，他就在说，为什么一定是一夫一妻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聊起来了，这很无聊啊。 不是啊，我觉得、就是、 无聊的。 你对这些正确政治人低头，他们只越闹越大而已，他们就无限上纲啊，完全没有意义啊。他连发这个白目的就是叫大家注意小孩安全嘛。 对。 那你干嘛因为别人讲句话就在那边改就屈服？ 然后永远都改不完啦、 啊。对啊， 就跟规格一样。 规格是什么？ 就是你一个产品的规格啊、哦，永远好还可以更好，就是快还可以更快。 对啊， 对啊。 大饼有看到吗？ 有啊，可是其实我没有认真看他那个篇贴文的，我现在就是在听你们讲， 就很好笑啊，很智障，超白痴的。越来越越来越就是歪曲，你知道？ 就是这种什么你两性平权啊，还是什么种族歧视啊，这些有的没的东西， 嗯哼， 就觉得有点被哦太扭曲了，变成说好像他们用来争取一些利益的工具，或者说引起注意这样子。 嗯嗯嗯嗯，好像是。 但其实就是大家根本没 care 那个点，你知道吗？ 对啊。就是其实重点根本就不在那些上面，可是那些会一直把那个视线抢掉。 对，然后就借机出来喊个几声这样子，希望大家注意到他们这样。 对， 还是怎样我不确定，但是就是怎么说，就是这就丧失了原本沟通的意义啊。 嗯， 就失去了原本它的意义，然后再好像就是以后，难道以后所有东西我们都要，比如说以后男厕女厕第三性厕所这样子吗？还是说以后什么事情还是图标还是什么宣传，我们都要顾及到说性别种族族群， 真的， 然后就会花很多，无形中花很多成本，然后再来这样的意义是什么， 就变得比较就是要考虑的东西变很多啦，要么就是你就全都考虑但是又考虑不完这样子。 对啊，那难道现在我写一个小说拍一个电影，主角是一个 白人男性，然后他是异性恋， 我觉得就变成以前是我们可能比较忽视这一些角度、 啊、 但是我觉得现在又有点过度重视了，就可能说以前是父权时代的时候女权真的被打压，然后但现在变成女权又过度高 哦，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本末倒置，就是以前的时代可能就是父权比较高的时候，女权可能比较不是很，就是女权可能被忽视，可是现在又有点反过来，有点像女权过度高涨，然后父权反，就是男生的权利反而又被忽视，这样有点过了，就是本来是希望可以提升被忽视的权利，但是现在被忽视的权利反而就是太被重视了，这样子。对， 大饼觉得嘞， 其实我觉得以钟杰一个女生的身份讲这种话，其实会比我们讲来说很有说服，有说服力很多。因为毕竟你的确是站在、嗯、你本身是个女生，而且有这样的一个的想法，这样。 嗯， 我觉得应该说，其实这个东西有没有被过度放大，很违心解释啦。对啊，因为毕竟来说，可能这东西本来就是需要一个时间去调整出一个平衡，到底怎样会 对 太女权，怎样又太父权，这东西其实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标准是不一的。那社会其实本来就需要花时间去重新适应，就是说到底怎样去取得一个平衡啊，这中间就是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嘛。 就是需要一个平衡点。 对，就像当初其实很早时期的时候是完全是全父权的时代，那时候女权在争取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很辛苦的。但现在来说，有些时候其实的确会变得说，很多东西都是女生说了算。那是不是又 我有挂？ 有点太多了呢。就其实很有讨论空间啦。 终结是不是又断？ 是啊，这是反白的、欸。 啊，等他回来还是怎样？哦，回来了。 回来。OK， Go continue， 没关系，你们记录，没关系。我刚没讲话。 你刚有听到大饼讲话吗？ 继续。有一点点，有一段没听到。我说我挂了那一段。好，没关系。 大饼刚刚就说， 那段怎么？那段你觉得怎样？ 我刚 啊，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本来就是从生物角度上就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你不要想说我把这个男生教得像女生一样，或是把这个女生教得像男生一样，就大家从生物上基本上就大脑结构也不一样，你想要的东西就不一样，你想做的事情，你追求的事情就是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单纯的比如说这行业男生平均薪水比较高，就比如说科技业男性平均薪水比较高，然后科技业可能70-80%都是男生，所以这个产业是不平衡的，这个产业有歧视女性，那这样子就太简略，你知道吗？这个单你不能用单一变数来，你要确保这个单一变数，才能衡量或比较。 嗯， 对啊，你这中间你这个行业男生比女生多，那是不是女生比较不喜欢这个行业的环境或工作方式？ 就有些东西已经不能客观的只是 focus 在 对，然后你说男生薪水比女生高，女生有薪水天花板，可是你这样讲也不公平啊！是不是男生他们比较愿意投入在事业，比起女生，他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加班上班，他们可能一周工作70-80个小时，回家也抱着笔电，就他们， 啊、 然后可能， 但你。我觉得是也有可能就是刚好就是发展的方向，因为男生通常是左脑比较发达，是不是就是比较数理类的， 就是我觉得男生女生追求的东西不一样，男生比较喜欢对人比较有兴趣， 对啊， 男生对事情 就是 比较有兴趣， 对 啊， 没错， 很少真的 有些东西就是比较客观啦，但是就是可能就是会变成一些偏，就是那些事实的偏差会变成那个一些意识形态的一个算打点这样子。 就是、很多女生他们 对， 现在也有女生当高阶主管啊，可是他们可能就没有小孩， 也有啊， 没有另一半、 啊， 可是这样他们有比较开心吗？ 啊、 我不知道啦。 就我觉得是个人选择、 就是，我 觉得是个人选择。 当你真的。说好、 啊， 我要当个新时代的独立新女性，我不要生小孩，我不要谈感情，我就认真工作，我不比男人差。 啊、可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双， 这其实你要这样做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的、啊。 对啊， 其实我觉得是双向都要默默去调整，因为我觉得可能，以这一点上来说，我就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点，就是男生在选择女生的时候，还是希望选择一个可以。就是在家照顾小孩子什么的这种角色，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这一种比较突出的女主管，你说就是事业女强人，所谓事业女强人这种，可能就会变得比较不在这种市场上受欢迎。 但是你要想清楚啊，如果你要当事业女强人，或是你要当事业男强人，基本上家庭这一块你就不太可能顾到啊。 对，但是 那除非你找一个 男生在。对， 就反过来， 对，就是变成反过来，可是反过来社会可以接受，还是男生本人 可 以接受？ 我觉得女生自己可能也不想 要，就变成 弱的。 会，对，就变成女生本人跟男生本人跟这个社会可以接受嘛？通常女就是当事者会不能接受，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社会不能接受。 对啊，就是你男生在家一定被亲戚、邻居、朋友问啊。 对，但如果社会是 open 的，是可以接受，我就觉得很 OK。因为我之前有看那个一个国外节目，就是那个什么 Curtis 到你家煮饭，然后我就发现他在国外的时候，就是他比如说他可能在一些比如说欧洲国家，美国可能还好一点，欧洲国家都很容易就是遇到煮饭的是男生比较少。就是大概男女比例在1:1，可是如果是在美国或是在他有时候会到亚洲出外景，就99%都是女生。 所以欧洲大家比较早下班。 就是不是？就是我有遇到一个就是男生爸爸带小孩，然后他正在买菜，他今天晚上要煮饭，然后他就问他说他们家的状况，他们就是。夫妻轮流带小孩子，所以他们的育婴假是夫妻都可以请，然后妈妈请半年，然后爸爸请半年这样子。 哦、但对啊，这怎么法治什么有问题啊？你要让男生顾家，你也要 对，就是这个社会的法治，对， 社会上的法治跟社会上对不同的角色的期待，是不是可以因应到现在这个意识的，就是这个意识形态的？ 因为老实讲，我觉得台湾现在对男生好像在法律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保障吧。 对，没错，就是光法律面上也太把女生当成弱势族群，就是你想保护他们来怎样，但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弱势不弱势，我自己觉得。 中姐被这样过度保护，你心里会不会那个压力吗？ 你说过度保护女性吗？我觉得其实我会，而且我觉得会，因为其实像我是一个在男生很多的公司，然后那时候我在新人训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被刷掉，我们很多人在新人这一段时间最后要成为正式员工那个坎的时候，那个门槛的时候，很多人被刷掉。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做到太好，但是有一个同期的男生他就讲说，没关系，你是女生，你一定会过。 预言家。 就是他就说你是女生你一定会过、他就说我们这个产业的女生就已经那么少，不可能再让女生不过，就是有这种言论。对，有，我当然希望过，但是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才给我过，你懂吗？对，就是我会觉得你可以因为我能力不好，或是你觉得我能力不足，或是你觉得我能力 OK 才让我过，但我不希望因为你是我是女生。 结果后来你觉得是因为这样才没过，才有过吗？ 后来我觉得不是，结论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是我态度也 OK、 啊。他有留下来， 就是、在对， 被诈骗刷掉了。 他有留下来，对，那位讲这句话的，对，对啊， 这样会不会尴尬？还好。 是不会，只是就是那时候是跟我一起同期进来的人啦，对，然后只是我觉得有点，就是那时候就觉得，但是我觉得确实他们有多给我一些机会啦，只是我还是希望我可以更努力，我不会因为就是这样我就躺着这样。有很多女生就会觉得，那我就拿到这些，我干嘛还要就是跟男生一样拼啊什么，你懂吗？就是我已经就是有一些优待，我就跟着这个优待往上走就好。 很多地方可以借力。 对对对对对，可以借力使力或什么的。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这样。 大饼。 然后女对我觉得女生有很多不同面向的就是福利，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福利啦，就是比如说什么。就是孕假、产假，我觉得都男生都很少，可是女生都蛮多。当然，身体当然是要休息，只是我觉得孕假应该是都可以请的才对。现在也是都可以请啊，但我大部分看到都是女生请比较多。 女生 可能是一些比较利益上的考量吧。男生赚比较多钱，所以女生在家 女生职场上比较大的风险，可能就是被性骚扰之类的，被偷拍啊什么的。 哦、oh, ，对啊，可是其实男生也 会被性骚扰， 可是男生当然也会被性骚扰 啊， 只是男生 这样讲哦，我被 gay 抓过屁股， 只是男生去告什么，根本就没有人会理他， 他觉得说得了便宜还卖乖， 对啊，我觉得很不公平，对，不觉得很怪吗？超怪的，明明就男生也被骚扰，然后男生还就是。你今天去性评会说我被骚扰，然后那性评会想说干你在爽什么这样， 性评会想说 干 不要 给我 找 死，不是我， 对， 他也很爽的表情嘛 之类的。 大饼、欸、大饼是不是之前常常觉得我很丑女、 啊、你很丑女 啊，觉得我对女性不友善。 其实我觉得卡卡你是有些时候，有些想法比较偏激一点点啦、啊。我也讲了，我这样觉得，对。 不是啊，就直接讲了，没差、啊。偏激哦，怎样偏激？ 我觉得有，嗯。 怎样怎样偏激？ 就像比如说，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而且我刚好临时想一个点啊，就是。 我觉得大家本能都会选一个相对好的另一半，因为你会希望，日子比较好过嘛，生活比较开心嘛，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某些女生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她会把可能另外一半的经济能力，然后那个比如说身高，大家不是讲高富帅吗？身高有没有钱，好不好看，她会把这些考量进去。那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不是。我觉得不，其实男生也隐隐约约有在考虑这些东西，但是有些时候卡尔你就会说什么啊，那反正那女生就是爱钱呐、之类的，像这样。 没这样讲那么直接哦，我是比较委婉的把它。等一下，终结段了，要继续录吗？哦，回来了。 哦、oh, ，I'm back。 好，刚刚就切掉。 OK， 嗯，继续，没关系，不用，继续讲。 好，现在继续。反正我觉得。不知道，不是啊。那如果你真的是看钱，是看外表、看身高，那你可以直接讲啊。我觉得女生，你如果是看这些，你可以直接讲啊。 你不能这样，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希望，不是每个人都想要这么直白的讲这些事情啊。我就像他们会看，但是不是每个都想要这么直白去剖析。就像比如说，我会讲良心话而言，其实我也是会去看一下那可能另一半的外貌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但是我也不会直接就讲说什么我就是怎么我非外貌不可啊。其实也不是这样， 但是外貌是一个低标吧。 对，其实认真讲来说，他应该是个标准、 啊。 就是我觉得不对男女都是一样，你至少要把对方看得顺眼吧，不然你要怎么再继续往后看个什么十年、20年、30年，这是基本。但是有些东西就是不需要被讲出来。 可是我为什么不需要被讲出来？因为讲出来太伤人吗？还是怎样？ 不是，因为其实你去讲它有什么意义？因为其实男女都一样。 嗯， 那你就特别强调，好像女生特别看外貌有吗？其实没有。男生很诚实，那你就不能接受女生不诚实是这样吗？ 所以我希望， 那 是 因为每个东西都很诚实， 都诚实就两边都诚实啊。 没有，应该说你的立场是站在一个很相对来说公平的立场上，就是我如此对你，所以我也希望你如此对我。但是你本来就不该用你的情况去要求别人啊。 但是很多女生她可能没有喜欢你，但是她知道这个男生在追求她的时候。会有很多好处，他可以拿到各种好处，他可以收到很多贡品，他可以有司机，他可以有一些无形的优势，可能男生有一些情报跟他讲，所以他也不戳破，他就给男生一种错觉。 可是我觉得有些男生也是这样子的， 就男生要到这种 level 很难呐、啊。 不会、欸，我觉得还是很多、欸， 很多男生都 就是 很多女生这样子。 就是不是他也是可能也是，就是以拿好处为前提。 而且其实也不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没从来没有任何人强迫你一定要去追女生的时候，一定要给那些贡品，一定要请她喝饮料，一定要接她上下班。 对 啊，因为这个应该说 你也可以不要做啊，对你也可以不用一定要随波逐流去做。 对， 没错、 啊。那。当然，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东方女生有一点点把这些东西认为是考验一个男生真心与否的一个部分。 哦， 有些人 女生这样跟你讲、 哦，对， 就是一个男生对她好。 如果你希望去追求这样的女生，你本来就是必须要去这样配合他们，那不然你就是不要找这种客群的女生。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一定有女生是比较不需要那么物质性的啊。 我觉得整个社会风气就是这样。我们从小男生现在受到的教育，就是说，好像你要追一个女生，就先对她好，先跟她当朋友。 那我没有讲，基本上这样，社会是常态分布的。我们可以说，大多数68%的人，就是都是这样子。但是一定也有68%以外的人。那如果你很确定，你就是不想要随波逐流，你不想要当个上供的男人，你就是要勇敢的独立自主坚强。以走心为前提，不走外貌，不走物质，那你就是去找剩下的人 嘛。 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嘛，对不对？那就很表示就是大众女生就不是你要的类型。 在这种框架的前提下，你要一个男生要怎么找到一个不是那种物质的女生？他要怎么找？ 首先你要真的很清楚自己是 要什么样的人。 嗯嗯，好啊，他现在就是要个物质的女生嘛，不看钱的。 对，不看钱，那不看钱当然是你这个条件。那可能你要澄清是聊天要什么样的感觉，他聪不聪明，或他顾不顾家，反正你要很清楚你条件是什么之后，你就真的是多认识人，你就是一直去认识人。 嗯，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不可能。你的那个 list 永远注定不会被满足。 嗯， 所以你一定要有几个你觉得最重要的大项，比如说他可能你可能希望找个不爱哭又顾家的，但是他刚好很爱哭，但是他很顾家。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顾家应该比较重要吧，对我而言啦。那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的话，那其实你就应该考虑到，就是说，其实他爱哭，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像也不会造成什么很实质上的困扰 啊。 除非他是很鲁的，会说啊，不行啊，那个你再离开我，我就要去跳下去了。那我就是另外一回事哦，那完全是另外一种。 我懂你意思啦，就是像联盟战旗一样，你要一直刷，一直刷，刷到你要的。但是有时候刷不到，你只能将就。 对，除非说你真的人生从不将就，那你要挑就是万里挑一的人。那你如果你真的是这种要万里挑一的人，你就要基数做大吧，对不对？你基数都不做大，你怎么办法去找到那个万里挑一？就像你连假可以一直在健身房里面，你怎么可能找到那种女生？ 不错呀，我把我自己条件弄好， 啊、出去 我把我条件弄好。 对啊，还有一个就是人家是不是要将就你的问题啊？对啊， 所以大饼的意思是，大饼这样讲， 回到一个点，好，如果你找到这种女生了，对不对？那这种女生其实她一定有她要的点，那你确定？那你是不是某种程度在说，你也要去迎合她要的点？ 对啊， 那这种情况下说，其实你 或者是她是不是你将就 送东西女生是一样，就是你要追她，你就是要配合她嘛，讲出来就是这样的、啊嗯。 反而你还觉得，其实送东西是最简单的，反而 真的 是。就是钱可以搞定的，其实才是最简单的。 不知道哎、欸，但是用钱搞定的时候，就觉得好像 弄不来的。 好像其实用钱大家都可以啊， 弄不来的。就像你身高是永远长不上去的一样，但是他愿意拿钱就忽略你身高，不就很好吗？把肾割一颗就可以啊。 不是啊，但钱就没有那种真的独一无二的感觉、啊，因为大家都可以砸钱啊。 好，那 就是你自己感受的问题吗？ 不知道，觉得用钱砸来的也会因为哪天钱不够就走了，或者遇到更有钱， 那就是看对啊， 对啊， 对啊，没错啊，你就是你自己要选择啦，你要容易来，他也会容易去， 对， 其实就是这样。 我要让自己屌到可以同时容易来很多个，所以去一个也没差。 就是我每次都觉得你很奇怪的地方，就是这里啊， 奇怪， 为什么？ 就是这点，我觉得很偏差。 那个走心的言论，然后竟然给我这个回答，让我觉得 是吗？我听大饼这样讲，我就原本是我太浪漫主义了，你知道吗？我就想要一个女生无条件的喜欢上我，但是我忽略了大家有都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现在把这个现实条件， 可是你也没有无条件的喜欢上一个人、啊， 现在把现实条件考量进来，就其实那些。浪漫的东西根本就不重要，你只要拼命的扩大自己的优势，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就好了。 没有，应该说你就是在因为你有这个浪漫主义的前提下，所以你才会不断的想要去找那个你唯一的人，那你就要去扩大你优势去。 不会啊，但听你这样讲，我知道那只是错觉。我现在明白，那只是一种错觉。 等一下，钟姐她都有听懂吗？我觉得不行哎、欸，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你没有听懂啊。没有，我觉得你一开始 OK 啊，你只是需要再多一点机会。 嗯， 对啊，然后也是把自己 upgrade， 因为就可能就是讲难听一点，就是你可能你的 label 找到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哦，我们把它具体化一点好了， 啊、 就是假设要找一个就是不爱钱，纯粹就是喜欢你的个性、幽默的个性、风趣的外表跟成熟 的 内在的人。 长得很好笑， 我倒是不好说。对，好，那其实我们就去设定好了。其实有没有可能这种人是超文青型？我当然这不是在贬义文青啊，我只是随便给一个设定而已。就是我们假设文青可能比较不走钱这套了。对，那超文青型，我们直觉想象这种人可能是什么？他需要你讲话很有内涵。然后多愁善感，能够随时就找出 对啊，也许就不是你喜欢这种直来直往的、啊。 对，如果你不行，那你就要去学、 啊， 那就是一样的啊。 就是你还是要必须付出一些东西。 对啊， 可能是我的问题啦，太看外 表啊。 对啊，你要求很多外表，然后你又要求你的心理要契合，然后你又要求他不喜欢物质，就是这就是你需要的，可是你需要的点也很多啊，就是你很难，就是你要找到这样子的人，然后又全心全意的只爱你，然后不是因为怎样你有钱怎样怎样，这样其实很难的，条件很多。 男生有钱喜欢他， 我觉得会比较安全感，至少就知道 我觉得。至少会觉得可以稳定的走一辈子，就是可以走很久，就是至少在经济方面不用太担心。 嗯， 我觉得。 可是公务员其实也没到很有钱，但是他也可以走很久啊。 但是他的工作 很 稳定啊。不是，就是他的经济来源很稳定，他不会随便被 fire 啊。 所以这样就 OK， 你懂吗？对啊，你有可能随便被 fire 啊， 应该也不会， 对不对？不是，我是说一般的私企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可是公务员就这个几率就很低啊。 所以女生很需要这种安静的感觉。 如果他是真的很想跟你走很久，他就会很需要这个感觉。 啊不是啊，可是有钱人， 要不然就是会看你是不是真的工作很有热情。就算今天你被这间公司 fire， 你也不缺工作。 他应该这样讲，跟你讲，浪漫归浪漫，现实还是回到现实。你每天睁开眼睛，你就是要柴米油盐酱醋茶。 但是你跟这些有钱在一起，风险不是更高？人家公司都几百万、几千万再来来去去的，搞不好哪一天就破产了。 所以，应该说，我觉得有些人也会把这些东西考量进去，所以他也不一定会喜欢太有钱的人， 啊、 或者 对啊，所以有些人 他可能心也走得很快，那也不是他要的东西 啊。所以有像我自己，我就是不考虑有超有钱的那种大老板型的。 有钱对中介来说应该是个加分、 啊， 但是太有钱反而会可能会变扣分。 嗯，对，大饼嘞，大饼要找的是一个可以结婚的。 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啦，相处的感觉很重要。然后另外第二个，其实我比较喜欢高的女生。当然，这就是我自己在写一些我自己的 高是几公分， 在看一些条件上，我有把这些东西考量进去。 高是几公分？170还是180？ 应该至少165以上会比较，我自己会比较 OK。 165以上，165以上就算高了。 哎、欸，女生165多难啊！女生平均才160哎、欸， 快170的， 165以上呢、欸 啊， 就是至少要大概快170上下了，很难呢、欸，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女生是比男生现实、欸。 没有，男生也有很现实的，那是因为你是男生。我觉得差不多欸，我觉得没有差太多。男生的现实就是在他希望女生自己可以经济独立，然后又希望女生 上 对女生又 厨房进得了卧房，然后又能够带得出去，对， 然后带得出去进得来，就是男生也很现实啊。 其实讲男生就是这样子啊，没错啊。 对啊，男生其实也很现实啊。 没关系，我要。 然后你还。然后你的现实还要加一条不喜欢跟你要东西， 我要整理一下 买东西， 我可以证明你是比较现实。这个论述我要整理一下，下礼拜。 对啊，所以他才会说你丑女。 是啊，这不是丑女啊。 大饼才会说你丑女。 没有丑女哦，现在丑女讲的太容易了。什么母猪教就是丑女，母猪教根本也不是丑女啊。好。 公主教 吗？不是啊，你如果带起来一个风气，大家 估计你要创一个，是不是？ 如果带得起来一个风气，然后让女生都在跟着骂公主，那也是你的本事啊。 我觉得有机会吧，就是在一些女权班，我觉得很容易吧，不会很难，只是缺个名词而已。 经常在我们女权吵架。 我是觉得那些有一些是过分啊，但是我觉得男生。对女生要求也不会太差， 就是我觉得 对啊，其实我觉得有点互相啦，但是我觉得现实中我相处，我还是觉得最重要就是互相，就是你能不能跟对方就是很尊重，然后尽量去清楚。 我觉得在现代社会两性市场里面，女性是比较有优势 的。哎、欸，你 嗯， 你不要口风一换， 我有点 问他， 我风一转，现在他被女生叫弱势， 女生是比较优势。 哦， 听错， 我对你的认知了， 你整个听错。 他的认知始终如 你啊！ 改口，我到底成功的度化什么？ 大饼可能是这个 PR 值99%以上，他没这个困扰。 嗯，做什么鬼话？ 我觉得都各有优缺吧，也没有特别有优势或劣势啊。我也觉得女生有部分的是在劣势区，对。 好啦，这礼拜差不多了。 好、哦，我们就在这个奇怪言论中结束这回。 总而言之，小事。 因为我们最后还，结果我跟大明最后还是度化失败。 节目时间有限，我没办法，没办法把这个说明白。之后有机会，我们再开 漫长的过程。 对， 我们先一直 再来 开，我们先一直 开 到这就好了。 好，两位要加多多加油。哎、欸，大饼下礼拜也要来 吗？ 哎、欸，对，那个我下礼拜就是会刚好不在台北，不好意思。 我跟钟姐会看有没有办法找个来宾。 好， 好，好，先这样，大家拜拜。 大家晚安，